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23。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07年，圆明园刘赞门墓回归保护工程成立。从工程成立起到2017年底，圆明园内回归的石构件、城砖、虎皮石多达8万余件，垒起了一道文物长城。这些刘赞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漂泊经历，又是如何回归了祖国？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探寻圆明园刘赞文物背后的故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位居三山五园之首。近期圆明园计划开设刘赞文物的回归展，这其中有哪些珍贵的文物，他们回家的路上经历了哪些波折，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圆明园刘赞文物的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的科长陈辉。陈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圆明园呢要开办这个刘赞文物的这个展览哈，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呢这个展览呢现在还在筹备当中，近期会开始了是吧？ 对。 那么大家呢也非常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哪些的刘赞文物呢？ 这次展览是首次集中展示了自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的石质文物。首次的作为一个常设展览免费对游客开放。其中呢包括国家二级文物2件，国家三级文物6件。比较重要的像国家二级的文物有启春园刘碑亭的基座和导流石槽，柳浪文英石仿梅，这是二级文物。还有一些西洋石构件等等的一些三级文物。 刚才您说了这次都是石质文物，就石头做的是吧？ 对对对。 啊，这是看来是还是有主题的哈，不仅仅是刘赞文物，刘赞文物里头的这个石头的制品的，因为刘赞文物比较多哈。 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次做了这么样的一个门类。刚才您说了这个展览开设之后会作为常设展览，而且是免费开放是吧？ 是。 那它和圆明园其他的常设展览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圆明园其实还有其他不少常设展示。 是，我们有一个圆明园的展览馆，里面展出了很多圆明园的出土文物。但这个展览的主题呢和这个圆明园其他展览不太一样。它是以刘赞回归的文物为主。这个每件文物呢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考究，它的雕工呢非常的精细，精雕细琢。包括它的一些纹饰都非常的精美。除了这个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文物价值以外呢，这些文物呢，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从流散到回归的这么一个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而且这个展览的展品呢，我相信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因为它是一个流散回归的文物展，未来中呢，我们如果还有新的文物回归，还要放到这个展览中去，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这么一个展览。同时呢我们这个展览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和以往的展览是，如果展览开展了，我们会在线上，就是我们圆明园的公众微信号，会有一个 3D 扫描打印的一个微信视频，在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可以使游客在线上和线下同时观看这个展览， 可以在线上也看到这些展品。 对，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来观赏鉴赏这些文物。 嗯，但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你去实地看，那种感觉又很不一样哈。 对对对对， 刚才您说圆明园专门有一个这个文物的展览馆，是在圆明园什么位置呢？ 在圆明园西洋楼的圆明园展览馆里面展出的是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也非常珍贵和精美，欢迎大家去看。 嗯，那么到时候这个展览开展也会是在这个展览馆是差不多的位置吗？ 这个展览的馆，这个流散文物展的位置是在圆明园的启春园，就是圆明园南门的天津水面，南门附近，进南门以后天津水面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就在圆明园里逛，逛到一处就能有一个展览，是吧？ 对，而且这个流散文物展是在主游线的这个位置，也非常方便大家来观看。 就主要的游览线上。 对，主要游览线。 那么圆明园的这个流散文物征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圆明园流散文物征集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吧，对于我们来圆明园人来说是一个薪火相传的工作。从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开始呢，就开始大范围的来做这项工作。 你们成什么时候成立的？ 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1977年就是关水法的石屏和方塔形石构件从北京大学回归，这是我们目前回归的第一件文物。 嗯， 一直持续到今年，我而且一直将持续到未来吧。我们会持续的完成这些人捐赠的和单位捐赠的。 当时是为什么会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嗯，这可能就要从这个圆明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散文物这个谈起了。 嗯， 幽默点说可能是旧时王谢堂前燕是如何飞到寻常百姓家的。 嗯， 圆明园呢它是万园之园，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它是作为清朝皇帝的一个御园，从雍正到咸丰，清朝皇帝都常年在这里居住和理政。所以它无论是园林建筑还是里面的陈设收藏，都可以说和紫禁城现在的故宫不相上下的，都是顶级的。 是， 但是圆明园呢它有一段非常悲惨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特别不愿意提起的一段悲惨的往事。在1860年的时候，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很多的珍贵文物和收藏就是因此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这次英法联军的洗劫焚毁呢，以这个烧毁木构建筑和抢夺室内收藏为主，我们通称为火劫，俗称为火劫，就是遭遇了大火的一个劫难。但是其实呢它对一些石质建筑还有一些部分中式建筑的损伤并不太大。根据当时老照片来看，还有很多的一些西洋楼这些石质建筑和部分的中式木构建筑还是保存下来的。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时的一些军阀，当时的一些官兵啊，还有一些周边的百姓啊，就趁乱拆毁圆明园中的一些结余的一些建筑，圆明园再次遭到了劫难。这就到了清末了，虽然说清朝的时候也有过慈禧太后想重修圆明园，但是由于当时国力有限，财力不足，就没有成功。慈禧太后呢重修了颐和园，就是现在的颐和园，当时清漪园。圆明园呢就成为了一座废园。虽然在清末的时候呢，溥仪的小朝廷呢仍然设有这个圆明园当房，对圆明园这个废园进行管理，是属于溥仪的皇室私产。但是呢当时呢军阀混战非常的混乱，溥仪小朝廷呢都无力自保，就更谈不上对圆明园的保护了。所以从那时候起呢，军阀一些奸商官僚包括周边的一些百姓就大量的拆运圆明园的这个石构件和著名的一些比较美丽比较漂亮的太湖石，砍伐园中珍贵的这个树木，我们又称为石节和木节。然后到了从这个解放后吧，然后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呢，周边的一些居民呢对这个圆明园的这些遗址呢进行一些垦荒种植耕地居住，又称为土劫。所以圆明园其实是一个饱经沧桑历经劫难的一个园林。 网友红气球说，听说有很多圆明园流散文物还在海外被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里，而且都是镇馆之宝级别的。 是的，这个就是和火劫有关系。根据这个英法联军当时的一些军官写的回忆录来看呢，当时他们来圆明园的时候呢只是两三辆大车，拉着一些军备器械，但是走的时候这个大车绵延几里，非常远，拉的都是圆明园比较珍贵的这些文物。 所以这个火劫其实不单单是很多东西被火烧掉了，其实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是被抢走了。 是的是的，现在主要是分布在以 英国和法国为主的世界各地的各大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家手中。 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吗？ 那我就以这个法国为主吧，因为它是烧毁圆明园的一个主要国家之一。 嗯， 法国的他当时的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呢，曾经用了7辆马车把圆明园这些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就是圆明园的一些 珍贵文物、 送给了进献给了当时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欧仁妮皇后呢是非常喜欢中国这个艺术品的，这也是他就是非常支持英法联军尤其是法军进攻中国的一个原因。 嗯， 他得到这些宝物以后呢，把这些珍宝呢首先在收藏在杜伊勒利宫，然后呢进行了一个展览，进行了一段时间展览之后呢，在1863年将这些圆明园中的珍贵文物中的一部分挪到了，就是移到了枫丹白露宫中。 嗯， 在枫丹白露宫中设立了一个中国馆，这里面呢收藏了大量的以圆明园为主的中国文物。 嗯， 规模数量还有等级都非常的高。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文物呢？ 比如是它的，先说它天花板吧。 嗯， 它天花板上面是3幅乾隆年间的30幅缂丝唐卡。 嗯， 缂丝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了解，一寸缂丝一寸金，缂丝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丝织品。 是， 它如果能用这个缂丝作为天花板上的一个唐卡，这个唐卡的这个尺寸大家可想而知了。 嗯， 就铺满了整个天花板。这是天花板，然后下面的吊灯呢是他用这个景泰蓝香炉来改造的一个吊灯。 嗯， 在屋子里呢， 景泰蓝香炉改造的吊灯， 对，他是用景泰蓝香炉改造的， 是毁东西啊。 其实怎么说呢，天花板上那缂丝唐卡呢也是被打了洞了才能出这个吊灯。 哦，哎， 然后在屋子里呢陈设了这个金佛塔。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成对的象牙，这是精致的一些卧龙，还有一些像玉器呀、青铜器，官窑历代官窑瓷器、珐琅器、漆器等等，就是充满了它里面的收藏的一些展柜之中。 嗯， 数量也非常多的。 嗯， 可以说是圆明园收藏和陈设在法国这个地方的部分的再现吧。 嗯，这就是在他们这个法国收藏的一部分哈。 对，还有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嗯， 是一个书画作品。为什么说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呢？它叫圆明园四世景图。 嗯， 是乾隆9年宫廷画师沈园唐代来绘制的。乾隆皇帝命他绘制了圆明园每个景色的一个样子，是一个分景图。在这个圆明园四世景图没有发现之前呢，我们中国人因为圆明园被烧毁了，很难想象出圆明园昔日非常美丽的样子，都不知道圆明园是什么样子的。 嗯， 因为这个四世景图呢在1860年的时候被一个法军的上校叫杜潘，杜潘上校抢到了法国去。 嗯， 在1862年呢由德鲁欧拍卖行进行了拍卖，几经辗转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它是一个绢本彩绘的图， 嗯， 一共40幅，然后旁边配了乾隆的御制诗， 嗯， 再现了乾隆9年圆明园40个景点的一些真实的圆貌， 所以叫圆明园四世景图。 对，圆明园四世景 图是这个就是歌咏的咏， 对，咏是乾隆，因为是一图一诗的， 一 诗是乾隆来写的，对这个每个景点的一个歌颂，一个称赞。 圆明园四世景图咏，这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对， 另外在英国也有，比如说像英国的这个华莱士典藏博物馆这些， 对对对， 是吧？ 英国也收藏了一些，还有一些个人收藏家手里也收藏了，大量的圆明园文物。 嗯，后来呢，还有美国也有一些，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对对对，这都是几经拍卖辗转，这是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 波士顿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这个后来就是辗转出去的。 对对对， 因为这几年我们在拍卖市场上也有时候会看到 是 有这样 的， 虽然已经经过我们的严正谴责了。那么说到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回归文物呢，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一次呢咱们即将这个举行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展里头都是一些实质的文物，而且有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这样吧，陈辉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其中有一件展品是这个柳浪文英的石牌坊，是吧？ 是， 而且呢这个柳浪文英其实应该是西湖的美景之一了哈。 对对对，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西湖十景。 是， 为什么这个柳浪文英会出现在圆明园呢？它应该是在西湖啊。 对呀， 这个可能就要从乾隆皇帝说起了。 嗯， 乾隆皇帝呢， 还有包括康熙皇帝也是，他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非常喜欢江南的美景。 嗯， 乾隆皇帝曾经六下江南，同时呢，他不仅就是当时游览了，他还要把江南的一些美景搬到圆明园中进行仿建。 嗯， 像西湖十景在圆明园中都有仿建，不仅是柳浪闻莺，像断桥残雪，都有一些仿建。柳浪闻莺呢，他这个仿建呢，并不是把西湖的美景要全盘都要在这里进行仿建， 那搬不过来。 对，它是一些点景，一些模仿。 嗯， 像柳浪闻莺这个景点呢，它就建了一个石牌坊。 嗯， 我们这次流散文物中的一件呢是柳浪闻莺石牌坊的仿额，它是这次展览中比较级别比较高的，是二级文物。 嗯， 它两面呢分阴面和阳面，两面都有乾隆的御笔的御制诗文。 嗯， 正面呢就是阳面是乾隆御笔柳浪闻莺四个字。 嗯， 上面还前盖着乾隆御笔的一个 章， 对，阴面呢是乾隆癸未年，就是乾隆28年，乾隆皇帝题写的一个柳浪闻莺诗。其中两句呢是石井西湖明早船，玉园柳浪亦称瞻，这个就把它名字给点出来了，是仿照西湖十景来建的。 嗯， 最后一句呢是亚寺清波门那边，清波门可能去过西湖的听众都比较熟悉， 嗯， 就是杭州西湖柳浪闻莺的所在地。 嗯， 乾隆皇帝这个诗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圆明园中建的柳浪闻莺这个地方这个景点并不比清波门那里的西湖的柳浪闻莺要差， 嗯， 是一样的好的。 嗯，这个柳浪闻莺的这个石牌坊哈，您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您发送01一直到07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应该是04这幅图，就是柳浪闻莺这个图。那么柳浪闻莺这个石牌坊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柳浪闻莺这个石坊呢，它是在北京大学发现的。 嗯， 是1977年由北京大学捐赠给圆明园管理处的。 哦， 但是现在目前呢只有仿额这一部分。 仿额就是头 对 头 上面的那个 上面那个头上 对没有旁边两边的对联。 哦，那两边的对联呢， 这就是又是一段故事了 啊。 这个两边的对联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断桥残雪也有一个形制一模一样的石坊。 嗯， 现在这些文物呢还收藏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对， 哦， 对。 那么就是这两个地方是离得很近，北大因为离这个圆明园也很近，是吧？ 对对对。 哦，刚才呢陈慧您跟我们说到了圆明园的这个流散文物里头有一个这个柳浪闻莺的石碑的碑额，现在已经是这个回到了这个圆明园哈，是在 1977年 就 北京大学回来的。 对，在北京大学发现的。 对， 另外现在北京大学您刚才说了还有几件这个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是吧？ 对， 还有哪些？ 还有不少圆明园的流散文物。 嗯， 比如这个像圆明园红瓷甬户的一些文物。红瓷甬户呢是圆明园一个比较重要的建筑。 嗯， 它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建的一个祖庙，供奉历代皇先祖玉容的一个地方，所以等级比较高。 嗯， 它所用的构件呢都比较的精美。像这个红瓷甬户，它又叫安佑宫。嗯，像红瓷甬户的华表，一对华表两件，还有红瓷甬户的丹陛石和石麒麟等等，都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其中呢还有长春园的一个半月台碑，也是乾隆御笔题写了诗文的一个碑。 嗯， 还有长春园的梅石碑，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未名湖里有一个翻尾石鱼，可能很多的前去看到的一些游客都觉得那本身就应该是北京大学的，但其实不是，他的家呢在圆明园的西洋楼斜西区，就是西洋楼进门的第一组建筑， 嗯， 也是乾隆第一座建的这个西式宫苑，在斜西区喷水池正中的一个位置。 嗯，但是这些文物应该说现在在这个北京大学里头还是得到了很好的呵护的哈。 对，也进行了一些保护。 嗯，那么除了流散于高校和重要机构的文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提供的这个线索，而且有些还真是靠眼力偶然发现的，是吗？ 对，是。 哎，您跟我们说说。 嗯，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尤其是近些年，市民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其中呢，很多市民都给我们提供线索，有的还亲自把文物送过来，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嗯， 其中有两件事儿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 嗯， 一个是在去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上班特别早，7点多，然后呢在门口有一位先生就是拦住我，然后就要找这个负责的同志。 嗯，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以为一些游客，然后他就说到他开着车来的，他就打开车的那个后备箱有 几块，大概是五六块左右的城砖。 嗯， 然后呢，我一看就觉得这个城砖很不一般，然后他就说要捐给圆明园。 嗯， 然后我们就稍微对这个城砖进行了一个擦洗，然后就发现其中有一块城砖上面有三个非常模糊的戳记。 嗯， 是圆明园三个字，那个圆字已经不是很清晰了，但是能看出来。 嗯， 明和圆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清晰。 嗯嗯， 这个先生呢叫孙国栋，孙先生，他家住上地。嗯，上地地区，然后他说是自己在晚上遛弯的时候，到离圆明园不远的有一个地方叫树村，现在是一个拆迁区域， 嗯， 然后发现了这几块砖，他就觉得这几块砖体量很大， 嗯， 和咱们普通民房所用的那个红砖青砖都不太一样， 哦， 他也看到了这上面的字，但他没认出来是什么字，他就觉得肯定不一般， 嗯， 由于这个树村离圆明园非常近，嗯，他就把这个砖就搬起来了， 是 放在车的车上，然后就运到了圆明园。他也说，如果我不管的话，可能这个砖就随着这就建筑垃圾也好，还是被人就卖了也好，就是淹没无闻了，再也找不到了， 嗯， 埋到地下了。然后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他就将这几块砖都捐赠给了圆明园。 嗯， 其中这个带圆明园三个字戳记的砖， 嗯， 已经经过我们的修复，现在在圆明园展览馆进行展出了。 哦， 这个砖可能是对我们圆明园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是证明是当时清朝朝廷为圆明园这个工程定烧了很多的物料。 嗯 嗯，这样带圆明园三字戳记砖的这些不太多，保留下来已经不太多了。 嗯，还专门带有戳记的哈。 对，而且现在这个孙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圆明园文物保护或者文物流散文物的一个志愿者了。 哦， 跟我们有长期的联系。 嗯， 他在这个周围经常发现一些线索，也会常常跟我们联系， 嗯，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好的展览什么的，也会邀请他来看。 哦， 有一个长期的联系，作为我们一个志愿者。 嗯，这是其中的一块带有圆明园戳记的城砖哈。 对， 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一件是两个石雕的须弥座，大家在这次展览中也能看到。 嗯 嗯，我们称它为石雕的须弥座呢，其实它是两个路灯的灯座。大家到故宫啊去看，那个故宫室外有很多的铜的路灯。 嗯， 它的基座是石头的，是一个正方形的石雕的须弥座。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拆迁区域，在前几年在前八家的这个拆迁中， 嗯， 一个姓靳的先生，靳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 嗯， 他说家里有两件这样的文物想捐赠，然后但是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文物。 嗯， 但是呢他说是他的父亲当时从圆明园中拉运回来的，虽然他说不准很准确的位置了，但是他说是从圆明园西部拉运回去的。 嗯， 然后我们就到他家一看，就在一个小院里，就是很简陋的一个地方放着这两件文物。 嗯， 当时也是黑黑的，都看不出颜色来了。其实我们对他进行简单的清洗以后，发现它是汉白玉的，用料非常的讲究。 嗯， 而且虽然雕刻很简洁，嗯，但是非常的工整，一丝不苟，一看就是皇家的东西。 嗯， 然后呢，这个靳先生也特别好，无偿的捐赠给圆明园了。 嗯， 我们把它运回来以后，对它进行了研究，嗯，和保护。它这个座呢，真是因为它上半部缺失了，所以很难知道它，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嗯 嗯，其实它是一个路灯的灯座。这种路灯呢也非常讲究，不是说有钱家里，在清朝的时候，不是说家里有钱就能用这样的石路灯。 嗯， 它有非常讲究，只有宫廷才可以使用。当时这个又查了一些文献，像那个和珅抄家的时候， 嗯， 他的罪状之一就是他越级使用了这样的石路灯。 哦， 他的这些石路灯，他的后人然后也把这个石路灯捐回来了，不敢再用了，怕惹上杀身之祸。 嗯 嗯，所以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这个石路灯有很有可能就像这个靳先生的父亲说到的这样，是从圆明园这个大内， 嗯， 也是皇宫大内的一部分啊， 嗯， 运回去的。 嗯 嗯，在这里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好几年了，在这里我也想对靳先生的家人表示感谢。这两件石的须弥座呢，就是我们现在认定的是石路灯的灯座， 嗯， 也在这次文物流散文物的展览中进行展出。 哦， 欢迎靳先生和他的家人呢到我们这个圆明园来观看。 来好好的看一看哈。所以说无论是机构捐赠的还是市民朋友送还的，这个流散文物回到圆明园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圆明园怎么安置这些文物， 也是表示我们对捐赠单位和捐赠人负责。我们有这么几种方案，一个是首先要妥善保护，这是最根本的。所有的文物，无论它是市民捐回来的一块普通的城砖也好，还是比较珍贵的像乾隆御笔的石刻也好，我们都要放到我们文物库房进行一个妥善保护，在安全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根据它的保存状况来选择它是否进行修复。首先要进行一个体检，采用一些先进的设备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测，发现它一些重要的病害怎么修。然后呢，要请北京市文物局或国家文物局的一些科技保护或者石刻方面的专家，对它提一些修复方面的建议，用专家的这个建议和我们进行检测的结果来编制修复方案，请有资质的单位来编制修复方案，然后再请专家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然后我们要上报北京市文物局。如果文物局也没有意见了，我们就由这个有资质的文物修复单位对这个文物进行科学的修复。对修复结果，我们还要再请专家进行一个评审。如果专家认为可以了，我们再对文物进行下一步的展出。 未来如果大家发现可能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应该怎么做？怎么联系你们呢？ 这个我们也公布了一个流散文物的征集电话，6254-3673。我也希望呢，广大市民朋友呢有线索及时提供给我们，也许就是您的一个电话就能促成一个流散文物的回归。我们接到您这个电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的流程，如果您能给我们详细提供这个文物所在的准确的位置，如果您还能了解一些这个文物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当然就是流散的一些故事，这个文物的一些照片，当然我们也肯定向您承诺，对您提供这个线索，我们首先是认真记录，一定会请这个鉴定专家到现场去进行一个鉴定。经过专家鉴定是圆明园的文物呢，我们也会上报我们的上级单位和领导，进行一个妥善的回收、妥善的保管、修复、公开的展览。如果不是就是圆明园的文物呢，如果它是文物，我们就会和海淀区文委啊或者其他区域的文委、文物单位进行联系，也不会让文物蒙尘受到损伤，由这些单位呢对它进行一个保护。但是无论它是不是圆明园的文物，是不是文物，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承诺，要给您一个回复。 我们也希望哈，如果知道相关线索的朋友能够拨打这个电话跟圆明园文物管理处联系哈。随着一件一件的流散文物回家了，回到圆明园，我们似乎也在找回那些失落的历史和文化。文物回归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圆明园的关注，也是我们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也希望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展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历经沧桑失而复得的珍贵文物。也非常感谢程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谢谢您。 嗨，谢谢您，我是应该做的。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不限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在一场战争中，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在解放战争中，情报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今天我们要一起了解的就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人员郭汝瑰，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一间门窗紧闭的办公室内，周恩来坐在办公室。这份文件里究竟是什么内容，让周恩来皱起了眉头呢？ 1945年夏天，希特勒战败，日军已成釜底抽薪。虽然抗战还在继续，但国民党的战略重手以及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可能带给共产党军队的支援，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战略就是这一计划的发展与演进。 成、何应钦、顾祝同等寥寥数人，属于国民党内部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而他的主要编写人就是当时 194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在抗日战争中，国入此时的他年仅38岁，却已经官拜中将，更是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郭汝瑰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又撰写了一个副本，把它交到了共产党的手。还得从四个月前说起。 1945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汝瑰在军务署同学要喝酒叙旧。 上车之后，郭汝瑰吩咐司机找一个安静点的小酒馆，他们坐下慢慢寒暄。这句话老同学吓了一跳，任铁友战战兢兢地说，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嫌我这鸡圈做得还不够。 既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是诈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我的堂弟任连如你当年是认识的，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郭汝瑰一个国民党的高官，不但不避嫌，还问对方如今有没有关系，这就有点意思了。其实早在十几年前，郭汝瑰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三月，18岁的郭汝瑰拿着父亲给的300块大洋来到广州，一个月后，带着革命救国的梦想，他成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一名学员。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郭汝瑰跟几个同学一起去投奔了当时在四川军阀杨森手下当副司令的堂兄郭汝栋。1928年五月，郭汝瑰经好友袁敬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惜好景不长，郭汝瑰发现自己的堂哥跟蒋介石越走越近，并且开始逐步清理自己队伍里的亲共分子。虽然郭汝栋不确定自己这个弟弟是不是共产党，但是他还是不敢让郭汝瑰继续留在四川，便劝他去日本留学。无奈之下，郭汝瑰只好前去日本，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也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试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此时的国内形势比他去日本之前更加糟糕。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活动都已转入地下。无奈之下，郭汝瑰又在堂哥的介绍下进入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也投身抗日战场，于1937年五月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的陈诚所属第18军14师任参谋长。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因能力出色，他受到陈诚、顾祝同等人的赏识，更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在此期间， 郭汝瑰一直试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对于在国民党内日渐位高权重的他来说，想跟共产党联系难于上青天。到抗战结束时，郭汝瑰已经官至中将。 但在国民党政府的平步青云，并没有让郭汝瑰感到有任何的欣慰，相反，国民党的腐败与贪婪让他十分的厌恶。 郭汝瑰为官清廉，也因此显得与其他国民党的高官有些格格不入。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1945年5月，在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的时候，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政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这种情况郭汝瑰看在眼里，更是记在心上，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因此在军务署门口的老友重逢才会让他不顾生命危险去打探消息。然而郭汝瑰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打探几乎改写了历史。 就在郭汝瑰和任惕由见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郭汝瑰的寓所响起了几声敲门声。郭汝瑰心想，可能又是什么人来送东西走后门，于是打发勤务兵把那人送走。可是勤务兵回来通报说，来客是一位他很想见的老乡。郭汝瑰心里一激灵，难道来的是任惕由所说的那个表弟吗？他赶忙让勤务兵去把客人请进来。再看这位来客，年纪不大，也就30出头的样子，长得是一表人才，给人很随和的感觉。郭汝瑰一眼就认出了他，没错，来的这位正是任惕由的表弟任连如。郭汝瑰把任连如请到书房，两人寒暄几句之后，郭汝瑰问他，您和那边还有关系吗？任连如笑笑回答道，我也断了和那边的联系，不过山那边的情况兄弟从朋友那儿倒也略知一二。无兄之怨必将转达，相信必有报国之门。 任连如虽然说自己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但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是董必武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一名地下党员。郭汝瑰这位昔年好友的主动示好，让任连如喜出望外。从郭家离开之后，任连如马上将这一重要信息向董必武做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继续进行联系。 虽然跟郭汝瑰早就认识，但是这么一位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主动示好，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任连如还是十分的谨慎。他是真心的吗？ 第一次见面之后，任连如又几次来到郭家，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抗战胜利之后，任连如安排郭汝瑰和董必武进行会面。尽管郭汝瑰知道这次会面十分危险，国民党内部无处不在的特务系统很可能会危及他的身家性命，但郭汝瑰还是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向董必武提出自己想恢复党籍，想去延安。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任连如再次来到郭汝瑰的家中。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接到这个任务后，郭汝瑰心中其实有点犯嘀咕，带兵打仗写作战计划书他会， 这情报工作怎么搞？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啊。 虽然没能去成延安，虽然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郭如圭还是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因为身居国民党要害部门，郭如圭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近国民党的核心情报，而他给党组织提供的第一份重量级的情报，正是周恩来手里的那份国军战斗序列。1947年3月，陈诚向蒋介石举荐郭如圭为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第三厅又叫作战厅，这个部门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负责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甚至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可以说第三厅是国防部里的要害部门，而第三厅厅长一定是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人。尽管此时郭如圭已经接受了组织任务，但对于这个要全程参与策划与共产党作战方针的第三厅厅长，郭如圭心里还是十分抵触的。他不愿意自己成为可能会杀害自己同志的刽子手。就在郭如圭犹豫不决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已转到上海任川联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连如向他转达了党组织支持他出任第三厅厅长的意见。听到这个意见，郭如圭有些意外，他向任连如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但任连如一句话就打消了郭如圭心中的疑虑。作战厅厅长你不去做，自然还有别人抢着去，你去了可以更方便地给组织提供情报，至于作战计划你尽管做，一式两份不就成了另一回事了吗？从此郭如圭就像是一个埋藏在蒋介石身边忠实的窃听器一样，自己每次制定作战计划交给蒋介石审的时候，也会准确无误地抄送一份转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手中。很快郭如圭就感受到了自己出任第三厅厅长的重要意义。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计划给山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意图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制造了不小的困难。根据中央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实施了迷惑敌人战术，使蒋介石、陈诚心理上产生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华野攻势疲惫，可能继续向东北方向的淄川、博山方向撤退，遂命令各部兼程前进，跟踪追剿，以实现在鲁中山区与华野主力决战之目的。 那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很高，会议之后还留郭如圭一起吃了晚饭。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到部队，就已经被放在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书桌上。 郭如圭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连如，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支柱之一的整编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务必格外提防，特别小心。郭如圭的这份情报很快被转送到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手上。因为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兵力配置十分的熟悉，华东野战军在这次极其重要的孟良崮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300余人，并击毙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在山东，尤其是孟良崮的失败，让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歼灭了50000余人。这样的情况让徐州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感到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打了败仗，总要有人负责。不久之后，顾祝同的参谋长张秉钧中将引咎辞职。陈诚便向蒋介石推荐郭汝瑰前往徐州任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 此时的山东战场，虽然国民党在兵力上占有相当优势， 但在连吃华东野战军的苦头后，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不重一城一池之得失，注重歼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郭汝瑰从南京来到徐州之后，利用职务之便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向南越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蒋介石判断失误，做出了集中兵力追歼的决策。当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已经成功越过黄泛区直抵沙河之后，已是后悔莫及。而郭汝瑰在徐州这短短的一年时间，也给日后国民党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失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徐州，郭汝瑰碰到了自己陆军大学时的同期校友张克侠。虽然战事吃紧，郭汝瑰还是经常会去找这位老同学串串门，聊聊天。这一天，郭汝瑰刚刚来到张克侠的家门口，发现张克侠正在听收音机。见到郭汝瑰进门，他马上关上了收音机。郭汝瑰有些好奇，就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他的收音机。扫一眼不要紧，当他看到收音机的频率时，他的心里扑腾地闪了一下。原来张克侠刚才在听的是延安电台的频率。郭汝瑰假装没有看见，只是跟张克侠闲聊起来。他不经意地说，这仗不好打呀，我看国军和共军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听到郭汝瑰这么说，张克侠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他拿起书桌上的水杯抿了一口水说，不见得啊，现在的形势是解放军已经由弱转强了。 两人的对话看似简单，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因为情报工作频频失守，国民党内部对于共产党人的排查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郭汝瑰听了张克侠的回答，就没有再多说，把话题岔开了，但心里却是一阵暗喜。张克侠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而是聊起了自己的处境。虽然张克侠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在抱怨没有实权，希望郭汝瑰能够帮助他摆脱这种状况。郭汝瑰想了想，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任连如就带来了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尽快地安排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这时候郭汝瑰才意识到，原来张克侠也是共产党。 1947年11月初，华东野战军向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发起攻势，威逼徐州。国民党国防部向徐州陆军总司令部传达了蒋介石的谕令，要稳守徐州。郭汝瑰趁机向顾祝同推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次年，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刚刚打响之际，张克侠在贾望前线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让解放军能迅猛地直捣徐州，完成了对黄伯韬兵团的包围。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出任总参谋长后，邀请郭汝瑰再次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这个位置更是很多人眼里的香饽饽。郭汝瑰业务能力出色，但对于官职却从来不争不抢，这让顾祝同对他十分的欣赏。对于顾祝同的这次邀请，郭汝瑰心里有些矛盾，因为他心心念念所想的是离开国民政府到解放区去。不久，任连如带来党组织的任务，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希望他继续留在南京。郭汝瑰欣然领命，再度成为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将必守淮的主张，

博览会主题为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将突出互动性语言艺术展演与互动体验，语言企业产品展及汉字创意展等新增板块登场，观众还会体验到专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计的多语言云平台，实现中文与33种外语互译的翻译机，实时完成语音转换的设备，以及能跟观众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等。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烈日炙烤之下，防晒成了不少人每天要做的必备功课。与传统的防晒服和防晒霜相比，今年的防晒界似乎杀出了一匹黑马，体积小巧携带方便的美白防晒丸在网上热卖。据商家声称，每日吃一颗就兼有防晒和美白的双重效果，但一些专家已经做出了警告，市场上销售的所谓的防晒丸实际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美白防晒丸内通常含有一些抗氧化的活性成分，理论上来说，这些物质可以对皮肤里过多的自由基进行电子配对，还原成为水或者其他的无害的物质，随着人体的正常的活动排出，从而缓解老化以及变黑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慢到可以忽略不计，作用和吃维生素片和柠檬水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有些人自身新陈代谢的速度快。过量服用美白防晒丸，不仅美白效果不明显，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肾脏负担，表现出尿液变黄等特点，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防晒切不可急于求成。手机碎屏是很多人的烦恼，日本科学家最近研究出了一种能够自我愈合的玻璃。普通矿物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一旦出现裂痕无法修复，而这种自愈玻璃，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半透明的高分子材料，有点类似于天然的胶水，能够利用氢键将破碎玻璃的边缘自行粘合，使得破裂的玻璃在室温下自然结合。这种透明树脂制成的玻璃，即使碎了，用力对接起来，30秒后断面会自动愈合，几个小时后，无论是硬度还是外形，都能恢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研究人员用砝码来做实验，修复后，两平方厘米的小玻璃能吊起300克的砝码，证明其承重能力没有受损，但是自愈玻璃也有寿命期限，估计在10到20年之间。您会不会主动减少塑料袋的用量呢？它们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一大因素。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塑料制品经日光照射会释放多种温室气体，危害环境。研究人员的文章中写道，释放甲烷和乙烯的化合物中最多产的是聚乙烯，它常用于制作塑料购物袋，是世界上生产和遗弃最多的合成聚合物。现在地球上丢弃的塑料超过80亿吨，而塑料产量预计今后20年内还将翻一番。在饱受高温折磨的同时，我们也许能够自己进行一项目光长远的自救活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高温是大家最近生活中的一大苦恼，闷热的二伏之后还有一个润二伏。最近医院陆续接诊了多例中暑患者，其中还有中暑程度最严重的热射病患者。高温天气中，湿度增加后，闷热感会明显增加。为此，疾控部门特别提醒市民小心别热出病，预防热出来的病，首先要尽量避免在气温最高的时段出行。如果一定要外出，应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最好戴太阳镜、遮阳帽或使用遮阳伞，穿着散热透气的棉、麻等面料的衣服。充足的睡眠对于预防疾病也有很大益处，但睡觉时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喝水是预防热病的重要方法，但在口渴后不宜狂饮水，而是应适当补充些淡盐糖水。高温高热天气中要少吃高油脂的食物，饮食尽量清淡，但是高温环境下人体需要摄取足够热量，所以应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量。此外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室外炎热潮湿，进入室内后就想沉浸在空调的冷风中。疾控专家提醒说，受热后不要快速冷却，脱离高温环境立刻开足空调或者立即去水冷水澡，会使全身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有可能会造成脑部血管迅速收缩，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因此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过大，使用空调时建议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50摄氏度为宜，即使天气再热，室内空调的温度也不宜降到24摄氏度以下， 一旦周围有人中暑，应当立即将病人转移到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衣扣，用多种方法帮助身体散热，适当服用藿香正气等解暑药物，并尝试帮助患者恢复意识。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共享单车的存在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但投放过量也让我们的交通生活出现了很多烦恼。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称，目前我市对共享自行车总量调控政策成效显著，共享自行车总量已经由235万辆下降至191万辆，但共享自行车月活跃度不足 50%， 近一半车辆处在闲置状态，并明确北京将继续实行共享单车增量限制和减量调控政策。今年年底，北京共享单车运行车辆实时监控平台将投入使用，用于监控共享单车过剩情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如果您想给亲人领导送海参，却不知道如何鉴别真假；如果您一直在吃海参，却糊里糊涂的花了大把的冤枉钱，不妨来试一试鲜一鲜的野参一级品的淡干海参，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没有污染，好泡发。一盒呢，200克干参，原来是1999元，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我们福天进补的特惠，只要699元，而且订购三盒就多送您一盒，华道至每盒只要524元，还要再送您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4007106108，4007106108。 有在专卖店买过海参的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价格啊，少则5000-6000，多则上万。其实并不是海参的品质有多好，营养价值有多高，而是层层转手之后呢，造成的高价。参农呢卖给当地的批发商，批发商再分流给中间商，中间商少的一两个，多的5-6个，所有的中间商都要加价，最后啊才能进得了专卖店。所以呢，消费者免不了要多花冤枉钱。另外呢，如果是养殖海参，还需要建池费、饲料费、人工费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成本巨高。 而我们的海参呢，不但没有中间商一斤几千块钱的差价，也没有柜台专卖店几十万的豪华装修费。最重要的是啊，自然生长在地中海纯净海底，以海藻及海底微生物为食，只有捕捞费，成本很低，同时呢营养价值高。所以啊，我们能把货真价实的海参卖出白菜价格，让过去想吃海参但又嫌贵的老百姓们都能吃得起好海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524元带回家这一盒淡干海参是200克，这隔两天吃一次呢，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也就是水果费、停车费来吃海底人参了。 原来一盒200克是1999元，现在只要699元，而且呢，订购三盒呢还要再送您一盒，华道至每一盒啊只要524块钱，每一根野生海参连15块钱都不到，所以才会说啊今天是白菜价呢。而且呢，成功订购还有一床亲肤柔软又暖和的夏凉被免费赠送，2米乘2米3的规格，夏天可以当空调被，冬天可以当床单，想购会员价都要298元，订购海参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2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咱们福天海参养生粥一盒不需要1999元，也不需要699元，订购三盒送一盒，只要524元，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了。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